人在敲击身不觉荒凉，灯光照洁白衫上，这光彩的我令你安然，难明白我像绝无难过样，其实正当我满怀幸福上，随云雾飞出这个机场，心声已印在纸上，请打开偷放袋里的信。请勿多挂念，留神天看会着凉，人仍然情深，但相距漫长，如何成心难挂在唇上。但愿欢乐的节日仍然可与往常，人无时无刻预祝你幸运，明年如今仍快乐无恙。在大堂谈笑着，而没有给你乐言或祝福。人在敲击身不觉荒凉，灯光照洁白衫上，这光彩的我令你安然。难明白我像绝无难过样，其实正当我满怀幸福上，随云雾飞出这个机场，心声已印在纸上，请打开偷放袋里的信。请勿多挂念，留神天看会着凉，人仍然情深，但相距漫长，如何成心难挂在唇上。但愿欢乐的节日仍然可如往常，人无时无刻预祝你幸运，明年如今仍快乐无恙。才智想围住我祝福，日常别疏懒，其实在心中只会想象，此刻你费尽思量，想高呼不要让我飞去，离情话继续滞留行李箱，离别了亲切大堂没方向，求原谅不讲一句凄凉，因所有说话一样，这简短的信尽见真相。